你好，我是袁武林。那么今天是我们场景篇的第二篇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下直播互动场景中峰值流量应对的问题。那么随着近几年啊，各种直播 APP 和百万答题 APP 的这个火爆和风靡啊，具有高实时性要求的这个直播互动场景中啊，开始纷纷借助这个即时消息技术来保证直播过程中的各种互动消息和行为能够及时可靠的进行投递。比如说用户给主播打赏或者送礼的这些互动行为啊，不能有超过10秒的延迟啊，也不能有丢失，否则呢会导致这个主播和房间里其他用户看不到啊。那么即时消息技术凭借其在实时性和可靠性方面这个优势，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直播互动场景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和传统的消息聊天场景相比啊，直播互动在业务形态上究竟有哪些区别？那么在技术层面上又有哪些高难度的挑战？首先啊，在业务形态上和传统的即时消息场景不太一样的是说，我们直播互动的这个流量峰值具有这个短时间快速聚集的一个突发性，流量呢会紧随着这个主播的开播和结束而剧烈的波动。另外呢，直播互动是以房间为单位，传统的群聊业务和聊天室业务啊，虽然也有这个千人群和千人聊天室，但是和直播间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规模相比啊，还是小巫见大巫的。而且呢，直播互动由于这个房间有时效限制和明星效应，用户发言和互动的这个积极性啊，会短时间内会更高一些。毕竟啊，就是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对吧？另外呢，超大的房间规模和高热度的这个互动啊，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消息下推的这个并发的峰值，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用数字来直观感受一下。比如说点对点的聊天场景里面，如果有两个人每10秒说一句话。那么实际上呢，每秒的消息下推啊，只有0.1条，对吧？那么群聊或者聊天室的场景啊，假设是一个500人的群，如果群里面的每个人也是每10秒说一句话，那么实际这个群或者聊天室，它每秒的消息下推数是500除以10再乘以500，就是25000，每秒25000条消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于一个10万人在线的这个直播互动场景，如果直播间里每个人也是每十秒说一句话，那么实际上每秒可产的这个消息下推数啊，就是10万除以10再乘以10万，大概就是等于10亿啊。当然，我这里只是用一个例子来计算一下这个理论值，让你能简单的来了解一下直播互动场景中这个并发压力和普通这个聊天场景的区别之大。那么实际上呢，10万人的这个直播间啊，一般不会有这么高的发言和互动的热度啊，即便是能够达到这个热度啊，也会在服务端进行限流和选择性的一个丢弃。一个是考虑这个服务端的整体的承受能力，基本上不可能达到这个量级；另一个方面呢，即使消息能够全部的推下去，客户端也处理不了这个每秒10000条的这个消息接收。对于客户端来说啊，一般每秒接收几十条消息啊，基本上就已经是极限了。因此呢，由于这个互动业务的这个不同，互动直播互动中的这个高并发的挑战和传统的这个即时消息场景相比，还是差别要大很多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直播互动场景中高并发带来这个技术挑战，我们也来看一下架构层面上都有哪些相应的应对手段。下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直播互动场景中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啊，就是刚才讲的高并发的压力。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个高并发的压力。实际上呢，直播互动中的这个并发压力啊，主要来自于消息的下推环节中，消息从一条删除成10万条之后的那一部分。消息上述之前呢，相对压力啊并不是那么大。那么我们优化重点啊，主要就是说在消息上述后的这个逻辑上。对于普通的消息聊天场景，上述后的推送逻辑主要就是说，查询聊天的接收方在哪一台的接入服务器，然后把我们的消息投递过去，最后呢由我们接入服务器通过这个长连接进行投递。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个直播互动的消息下推，大概的流程会是这样的，我这里简单画了一个图。首先啊，用户通过这个接入网关机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着呢，接入的这台网关机啊，会上报这个用户的在线状态。那么假设啊，这时候用户 A 发送了一条弹幕消息，那么这条消息呢，会在业务逻辑处理层进行处理，并且啊，我们的业务逻辑处理层通过查询刚才维护的这个用户在线状态啊，相应的查询用户 A。所在的直播间的其他用户都在哪些网关机上，并且把相应这个消息啊投递到这些用户所在的这些网关服务器上，最后呢，再由我们的网关服务器推送给这些用户的设备。那么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普通的聊天场景中啊，为了进行精准的 投递，避免这个资源浪费，一般会维护一个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央的在线状态。它逻辑层在确定好我们投递的这个接收人之后呢，通过这个在线状态服务啊来查询对应接收人所在的这个接入网关机，然后呢只需要把消息投递给这台接入网关机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直播互动场景来说啊，如果采用这种模式的话呢，一个十万人的房间，每条消息啊需要对这个在线状态进行十万次的查询，这个量级是非常大的，因此啊往往在这个地方呢会容易成为瓶颈。那么针对直播互动场景啊，对于这个精准投递应该如何进行优化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一般来说啊，即使是一个热度较大、在线人数几十万的这个直播间，用户房间里的用户啊，实际上也是无状态的，相对分散的在多台网关机。一个十万人的房间来说，假设有50台网关机，那么平均每台网关机上啊，这个直播间的用户应该有2000人。所以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精准的确认这个直播间的用户都在哪一台网关机上，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直播间的消息啊都全量的投递给所有的网关机就可以了。每一台网关机呢，也只需要在本地维护一个某一个房间的哪些用户连接在本机上，最终呢就能由我们的网关机把消息啊下推给本机上的当前直播间的在线用户。优化后的直播消息下推架构大概是这样的，我这里简单也画了一个图。首先呢，每一台网关机在启动的时候啊，会订阅一个全局的消息队列。当用户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会在每一台网关机的本机啊，还维护一个在线的状态。同样的，假设这个时候啊，用户 A 发送了一条弹幕消息，那么这条消息呢，会在业务逻辑处理层进行处理，紧接着再由业务逻辑处理层投递给刚才我们的网关机订阅的那个全局的消息队列。这样呢，所有的网关机啊都能通过这个全局的消息队列收到这条消息。最后呢，每台网关机根据本机维护的某一个直播间的在线用户，再把这条消息啊下推给这些用户的设备。那么通过这个优化的话，相当于是说我们把直播消息这个删除啊从业务逻辑处理层推迟到了网关层。而且我们删除后的这个下推呢，不需要依赖任何的外部状态服务，这样的话就能大幅提升我们直播互动消息的一个下推能力。至于直播间里面极少数的这个点对点类型的这个消息删除啊，比如说主播对每个用户禁言后下推给这个用户的这个提醒消息，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资源浪费，但是这类消息啊数量相对比较少，整体上看的话呢，收益还是比较大的。好，刚才讲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优化。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于这个直播互动的这个高并发场景来说啊，仅仅我们有架构和设计层面的优化，其实还是不够的。比如说我们消息下推还受制于这个网关机的一个带宽、PPS、CPU 等这方面的硬件限制，会容易出现这个单机的这个瓶颈。因此呢，当有大型直播活动的时候呢，还需要对这些容易出现瓶颈的服务啊进行一个水平扩容。此外呢，为了控制这个扩容成本啊，我们希望能够区分出直播互动场景里面的这个核心服务和非核心服务啊，以进一步支持只针对核心服务的一个扩容啊。同时呢，对于核心服务呢，我们需要隔离出来容易出现瓶颈点的和基本上不会有瓶颈的这些业务啊。基于这些考虑的话呢，就需要对我们这个直播互动的整个服务啊，进行一个微服务的拆分的改造。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对于整个直播互动的业务来说，哪些是核心的服务，哪些是非核心服务。比如说我们发弹幕、打赏、送礼、点赞、消息下推，这些都是比较核心的服务。那其他的比如说像直播回放和第三方系统的一些同步，而这些业务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是不希望他们会干扰到我们核心的这个互动消息和行为的这个收发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核心服务里面啊，消息的这个发送行为和处理一般不容易出现瓶颈。一个十万人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每秒的这个互动行为啊，一般超不过1000。那么在这一步啊，我们不希望和容易出现瓶颈的这个消息下推业务混在一起。因此呢，我们可以把消息的发和收啊，从接入层到业务处理层啊，都进行一个隔离拆分，整个系统呢进行一个微服务化改造后，之后大概是这样的。我们的核心服务啊，通过 DB 存库或者消息队列的方式呢，和非核心这个服务进行解耦啊，避免被直接干扰。另外呢，容易出现瓶颈的这个长连接服务呢，进行一个独立的部署，并且呢和发送消息的这个上行操作啊，拆分成各自独立的一个通道。这样呢，一方面啊能够隔离我们的上行操作，对我们上行操作进行保护，避免被这个下行推送通道影响。另一方面呢，这个轻量独立的这个长连接 接入服务，也就是我们这个下进服务的话呢，经过拆分之后呢，能够非常的便于进行扩容啊。整理的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那么通过这个微服务化拆分之后啊，你就需要考虑如何对拆分出来这个服务进行扩容了啊。因为在平时的时候没有高热度的这个直播的时候呢，我们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啊，一般不会让整个服务的这个集中规模太大。啊，只有当有大型直播活动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监控服务或者机器的一些关键指标，在热度快要达到瓶颈的时候来进行扩容啊。整个过程啊，实际上是不需要人工参与的啊，基本上完全能够做到一个自动化。那么对于直播互动场景中的这个监控指标啊，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我们叫做业务性能指标，比如说直播间的人数、发消息和新进的这个 QPS 和耗时、消息收发延迟这些。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机器性能指标，这些主要是通过，这些呢，机器性能指标呢，主要是一些通用化的一些机器的具体指标，比如说带宽呀、PPS、系统负载、LPS 等等。我们通过收集到这些业务性能指标和机器性能指标，我们再结合模拟线上直播间数据来进行一个压测，找到一些比如说单机的和中央资源的以及依赖服务的这些瓶颈的临界点。并且在制定相应的这个触发自动扩缩容的一个指标的监控阈值，大概的自动化扩缩容的流程是这样的：第一步，先制定监控指标；第二步，我们对监控指标进行一个采集；第三步是我们的容量决策系统；第四步是通过容量决策系统触发我们的扩容；第五步是从我们的那个扩容系统里面去申请机器；第六步是对我们的服务进行部署；第七步是对服务做一个发布。那么缩容相应的缩容流程呢，大概是，也差不多啊。第一步是制定监控指标，第二步是监控指标的一个采集，第三步是通过进入我们的容量决策系统，第四步是触发我们的这个缩容啊，第五步就是停止服务。那么了解了这个自动扩缩容的整体流程啊，还有一个在扩容中啊需要你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对于直播互动这个消息下推来说呢，我们常年接入服务啊。它维护了这个房间和用户的这个长连接。那么这里的问题啊，就在于说，扩容前的这个机器呢，已经存在的这个长连接啊，可能已经处于一个高水位的状态。那么新扩容的机器呢，却没有承载这个用户的连接。而对于长连接入服务前端的这个负载均衡层来说啊，大部分都采用的是普通的这个 round robin 这个算法来进行调度，它并不会去管这个后端的长连接入机器是否已经承载了很多连接。这种算法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后续新的连接请求还是均匀的分布到旧机器和新机器上，导致我们旧机器呢会过早的达到这个瓶颈，而新机器呢没有被充分的利用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让我们这个负载均衡层去支持一些自定义的复杂的均衡算法，也可能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流量不平衡的问题的，因为啊，在很多情况下，这个负载均衡层啊本身它是也需要扩容的。我们自定义这个均衡算法呢，也只能在某一台负载均衡机器上生效，没有办法来真正做到全局的这个调度和均衡。那么一个更好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去接管这个用户连接的这个入口，在最外层的入口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全局的智能化的调度。比如说我们在建立长连接之前呢，客户端可以先通过一个入口调度服务来查询本次连接应该连接的入口 IP，在这个入口调度服务里面呢，就可以根据具体后端接入层机器的这个具体的业务和机器的性能指标，来实时的计算这个调度的权重。负载低的机器啊，权重可以相对高一点，会被入口调度服务呢作为这个优先接入 IP 来下发。那么负载高的这个机器呢，权重值会相对低一些，那么后续新的连接啊接入会相对更少。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啊，我们基本上就能解决这个旧机器和新机器啊对于这个新增流量负载不均衡的问题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今天课程的这个内容。今天这个章节啊，我主要是从这个直播互动的场景出发啊，先带你从这个业务维度啊，了解到这个直播互动场景里面，相对于普通聊天，具有这个突发流量和超高下推并发的这个特点。那么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进行针对性的优化。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在线状态，我们进行一个本地化的维护。来降低这个远程资源的依赖，提升我们这个单机处理的能力。第二步是我们对我们的服务进行一个整体的拆分，来区分我们的核心和非核心业务，隔离这些容易出现瓶颈的服务。接着呢，我们通过这个收集业务和机器两类指标，建立我们的容量评估模型，然后来对我们的服务进行一个快速的自动化的扩缩容。 最后啊，根据我们这个后端机器负载水平，对我们的接入服务入口进行一个全局的调度，来解决我们扩容后啊，新接入的这些流量啊，在新扩容机器和旧机器之间流量不均衡的问题。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自动扩缩容啊，我这里也想简单的说一下。如今呢，咱们这个自动扩缩容作为这个互联网公司标配的这个平衡服务处理能力和自润成本的这基础设施，特别是对于这个流量的峰值和波谷比较明显的业务来说，带来这个收益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我们今天是站在这个直播互动的场景来展开这个话题，但是这个技术呢，其实不仅仅是可以用于这个 IM 的场景，也具有很强的一个业务普适性，所以希望你能从中啊有所收获和启发。那么最后给大家留一道思考题吧，通过这个长连接的这个接入网关机啊，我们在缩容的时候啊，这些长连接的接入网关机和普通的外部服务器它的缩容相比啊，有哪些区别？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可以一起在留言区进行讨论，感谢你的收听。